看到了命运的重唱。记得那一天，你像是丢不掉的烟，弥漫着我，再也去看不散。那一天，那一天，我丢掉了你，像个孩子失去了心爱和玩具。那一天，那一天，留在我心里，地老山的印，永远无法抹去。心中点起火焰，我仿佛看到命运的重唱。记得那一天，你像是丢不掉的烟，弥漫着我，再也去看不散。那一天，那一天，我丢掉了你，像个孩子失去了心爱的玩具。那一天，那一天，留在我心里，已烙上了印，永远无法抹去。生命在孤再也没有出现。 刚刚我们听到的那一天是杨坤的一首歌，而这首歌呢也被用在了电影《天下无贼》当中，是其中的一首插曲，是非常感人的一首歌，很容易让人听着歌就和剧情联系到了一起。而那一天这个歌名呢本身也是让人感觉到很有故事性的，因为我们的生活当中总是充满了那样的一个又一个有意义的日子。继续来听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歌手许巍的一首《像风一样自由》。 像风一样自由，就像你的温柔无法挽留。你推开我伸出的双手，你走吧，最好别回头。无尽的漂流，自由的渴求，所有沧桑独自承受。风一样自由，就像你的温柔无法挽留。你推开我伸出的双手，你走吧，最好别回头。无尽的漂流，自由的渴求，所有沧桑独自承受。我给你双手，真实的感受。我给你自由，记忆的拯救。我给你所有，但不能停留。我像风一样自由。 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歌呢，来自于歌手许巍，是他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像风一样自由》，收录在他2006年的专辑《在路上》当中。我们之前也说过了，在今天节目当中啊，为大家准备的这些歌曲都是成组的，每一组歌曲呢都有一个特点。比如说我们第一组听到的呢，就会是一些声音有一些沙哑的男歌手的作品，比如说我们听到了杨坤的《那一天》，听到了许巍的《像风一样自由》，而接下来的我们还是会听到一位摇滚歌手的作品，我们会听到汪峰2013年发行的专辑同名主打歌《生来彷徨》。也是凭借着这张专辑呢，让汪峰提名了第14届音乐风云榜的年度盛典最佳男歌手奖。 每天走在疯狂逐梦的大街上，我们今生烂语却又毫无眷恋，徘徊着寻找着那虚空的关，奔波着抗争着那无常的命运。朋友啊，生活会把你的心伤来，可他从来就不会有一丝怜悯。再别像个傻瓜一样的哭了，没像我们这样的人生来彷徨。 满身几道炼钢厂，一万光年，那只是我们是梦之路的起点。妈妈，你善良的孩子还没放弃，他想在今夜的街上爱到死去。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汪峰用呐喊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演唱出的一首《生来彷徨》，而这首歌呢也收录在他2013年的同名专辑当中，作为其中的一首主打歌。汪峰认为，像他这样的人生来彷徨，为了表达对于世界的这种呢喃、起问与呼喊，他创作出了这张专辑。他想用这张专辑献给所有那些迷茫却坚强的人。而且他在制作这张专辑的时候呢是非常用心的，有一组数据啊可以证明，比如说他为了创作这张专辑的歌词是走过了52个城市，经历了76首歌的筛选，128天的制作，518天的创作，以及686天的等待和15200字的创造推翻与重塑。可以说大多数人的成功还是没有捷径可走的。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也跟大家说过了，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会分成好几个主题，比如说第一个主题呢，我们听到的这3首歌都是一些声音有一些沧桑沙哑的男歌手的作品，而接下来呢我们会听到一组声音很清澈的女歌手的作品，比如说在这个主题当中呢，我们会首先听到牛奶咖啡这个组合带来的一首《越长大越孤单》，这也唱出了我们大多数人在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些困惑。 多年以后，你回到我身边，不安全充满了你疲倦的双眼，看着我，也告诉我，你是 你曾对我说，每颗心都寂寞，每颗心都脆弱，都渴望被触摸，但你的心永远的燃烧着，永远的不会退缩。越长大越孤单，越长大越不安，也不得不看梦想的翅膀被折断，也不得不收回曾经的话，问自己你纯真的眼睛哪去了。越长大越孤单，越长大越不安，也不得心都脆弱，都渴望被触摸，看着我也告诉我，你的心依旧燃烧着。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旋律呢，其实是 Twins 这个组合他们的两首歌曲的旋律，因为他们在2003年呢推出了一首粤语歌，叫做《下一站天后》，而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呢，是一首国语歌，叫做《莫斯科没有眼泪》，歌名呢模仿的是前苏联的一部电影，叫做《莫斯科不相信眼泪》，为我们讲述的也是一个有一些悲情的爱情故事。 察觉谁又爱上了谁，因为苦难不使人崩溃，感情像若习惯防备，寂寞就多一道蔷薇，爱情隐隐约约提醒我这一回，再不拥抱就是罪。莫斯科没有眼泪，大雪纷飞，你冷得好憔悴，陌生的我原本以为可以一辈子不跟谁，莫斯科没有眼泪，我却流泪，不住哭的赞美，让我付出不怕心碎，是你最好的美。 是你最好的面。爱在最古老的国界，再不就能全身而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 Twins 这个组合2005年的一首国语歌曲，叫做《莫斯科没有眼泪》。在今天节目上半时段呢，我们来听了两组歌曲。第一组呢，就是那些声音有一些沙哑、有一些沧桑的男歌手的作品；而第二组歌曲呢，听到的是一些声音非常甜美的女歌手的作品。接下来呢，也就是我们上半时段的最后一首歌，会听到田馥甄的一首《魔鬼中的天使》。田馥甄呢，也是女子组合 SHE 当中的成员，但是呢，她从2010年开始以自己的本名来发布个人专辑，而我们要听到的这首《魔鬼中的天使》呢，是她发行的第二张个人专辑《My Love》当中的一首。这首歌的词曲呢，是由姚若龙、陈小霞这两位金牌的词曲作者共同合作完成的，所以说这首歌从歌词到旋律都能堪称上乘。也是田馥甄传唱度非常广的一首歌，在上半时段最后就把这首歌送给大家。一段广告之后，下半时段节目更精彩，请你千万不要错过。 把太细的神经割掉，会不会比较睡得着？我的心有座灰色的监牢，关着一票黑色念头在吼叫。气抽掉，会不会比较被明了？你可以重重把我给打倒，但是想都别想我求饶。你是魔鬼中的天使，所以送我心碎的方式是让我笑到最后一秒为止，才发现自己胸口插了一把刀子。你是魔鬼中的天使，让恨变成太俗气的事，从眼里留下谢谢两个字，尽管叫我疯子，不准叫我傻子。心碎的方式是让我笑到最后一秒为止，才发现自己胸口插了一把刀子。你是魔鬼中的天使，让恨变成太俗气的事，从眼里留下谢谢两个字，尽管叫我疯子，不准叫我傻子。 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要速度，要激情， 更要平平安安。 大家好，我是胡歌，好车险首选平安，大品牌，服务好，理赔快，千万车主的信赖之选。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 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 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六，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每个人心底都会有几首老歌，它们旋律优美，经久不衰，或记载着某些事，或牵扯到某些人。 那些美妙的音符，就像是一部时光机器，带我们穿梭在时光的隧道里。FM 九八六，越听经典， 越听经典， 感受音乐，品味人生。 听众朋友，感谢回来，这里是即将播出的 FM 九八六乐听经典的下半时段，我是主持人贾悦。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为大家准备的这些歌曲都是成组的。上半时段我们听到了两组歌曲，一组呢是声音很沧桑的、有些沙哑的男歌手的三首作品，之后呢我们又听了声音非常甜美的女歌手的三首作品。在下半时段一开始我们听到的这一组作品呢，有两首，它都是来自于哥哥张国荣。这两首歌呢，一动一静，堪称经典。一首呢叫做《沉默是金》，而另一首呢就是那首动感的表现一个对爱人追悔莫及的男人的呐喊的一首《莫妮卡》，一起来听。 着满肚气不忿，对应反应十为着紧，受了教训，得了书经的指引，现已看得透，不再自困。但各有分寸，不再像以往那般笨，没泪痕，轻快笑着行。相信沉默是金，是非有功利，实现我无快别人，遇上冷风雨又太认真，自信满心里，又理会讽刺与质问，笑骂由人，洒脱地做人。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哥哥张国荣一静一动的两首歌，一首《沉默是金》，一首《莫妮卡》，他们都在向我们展示着昔日张国荣的风采。接下来呢，我们会听到的这组歌曲呢，也是来自于同一位歌手，他就是周杰伦。我们会首先听到他的一首《稻香》，这首歌呢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因为它很清新，也很温暖，更是非常的积极，非常的正面。他想用这首歌来鼓励大家勇敢地向前走，珍惜这一切，哪怕就算没有拥有。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周杰伦是以自己小时候的生活经验为创作起源，用非常有趣味的歌词带领听到他的人们回到乡下的那种感觉。也是在这首歌当中呢，周杰伦展现出了他自己出色的填词功力。是继《蜗牛》和《听妈妈的话》之后，周杰伦再次用简单的文字创造出极富想象的那种禅意的境界。而且在歌曲当中呢，他还将嘻哈与民谣两种音乐的风格呢相混合，甚至在前奏当中加入了非常清新的让我们有一些夏日感觉的蟋蟀的声音，给人感觉非常特别。马上就让我们来一起欣赏这首《稻香》。 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我们是不是该知足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随着稻香的流继续奔跑。像是够的梦，我知道不要哭，让萤火虫带着你逃跑，想见那个要永远的依靠。回家吧，回到最初的美好， 回到最初的那美好。 想见那个要永远的依靠，回 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稻香》是周杰伦演唱并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收录在他2008年发行的专辑《摩羯座》当中。在2009年呢，这首歌获得了第20届台湾金曲奖的最佳年度歌曲奖，以及雪碧榜中国原创音乐流行榜港台地区歌曲奖等奖项。仔细听啊，其实这首歌是一首真的非常美好的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依然来自于周杰伦，叫做《夜曲》，和音乐大师肖邦的一首乐曲同名。歌曲为我们讲述了男主人公为了怀念逝去的恋人，仍然选择用弹奏肖邦夜曲的方式来纪念自己的那段逝去的爱情，让我们听起来有一种凄美的感觉。 一群嗜血的蚂蚁被腐肉所吸引，我面无表情看孤独的风景，失去你的爱开始翻脸，失去你还有什么事好关心，但各自不再形成和平，我终于被提醒当成上位时的是毒瘾，我用漂亮的押韵形容被掠夺一空的爱情，毫无应该是着你也是不敢进攻，远离整理的回应在漫天飞行，送你的白色玫瑰在春来的花季凋零，午夜的数字上诡异的很安静，静静听我黑色的大衣羡慕的你，日渐冰冷的回忆走过的走过的生命，啊始终没忘我记我在空旷的墓地老去后还爱你， 为你弹奏肖邦的夜曲纪念我失去的爱情，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86 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下半时段的节目，我是贾悦。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准备的这些歌曲呢都是成组的，看看时间呢，今天节目最后一组歌曲我们即将听到的这两首歌呢，歌名当中都有一个丑字，他们呢都唱出了主人公勇于去冲破容貌的阻碍，大胆的去追求爱情或者是自己的理想。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第一首歌就是赵传的那首代表作《我很丑但我很温柔》。在这首歌当中呢，大家好像忘记了赵传的长相平平，而是被他高亢的这种歌喉和率直的个性所吸引。 也帮助赵传确立了自己都市小人物的代言人的这样的一种地位。 每一个晚上在梦的旷野，我是骄傲的巨人，每一个早晨在浴室镜子前，却发现自己活在地道边缘，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在呼来唤去的山崖里，计算着梦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我很穷，可是我很温柔，外表冷漠，内心狂热，那就是我。我很穷，可是我有音乐的啤酒，一点卑微，一点懦弱，可是总边缘，我是孤独的假面。每一个晚上在音乐的旷野，却变成狂热嘶吼的巨人，在一望无际的舞台上，在孤 我们听到的是赵传的一首《我很丑但我很温柔》，而接下来呢，我们会听到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歌名呢叫做《丑八怪》。这首歌是由李荣浩来操刀制作，薛之谦演唱的一首歌。早在初听这首歌的小样的时候，薛之谦就被小样当中的原创人的歌声和旋律感动了，于是呢，他竟然让出了专辑的第一主打的位置，把自己的全词曲创作放在了专辑的第三位。而这首能让听者为之动容的《丑八怪》，也是为他获得了2014年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的年度金曲奖。在节目最后，就让我们共同来听薛之谦的这首《丑八怪》，也祝您今晚有个好心情。 如果世界漆黑，其实我很美，在爱情里面进退最多被消费，无关同样的是非，又怎么不对，无所谓。